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1集，蓝忘机把魏无羡拖去了姑苏蓝氏的祠堂前，已有数名年长的蓝氏门生静候在此，一共八人，其中四人手持奇长无比的檀木戒尺，戒尺上密密麻麻刻满了方字，俱是一派冷肃形容。见蓝忘机拖来了人，两人便立即上前将魏无羡牢牢摁住。魏无羡半跪在地挣扎不得，道：蓝湛，你这是要罚我？蓝忘机冷冷地凝视他，不语。魏无羡道：我不服。这时醒得七七八八的众少年也冲了过来，被拦在祠堂外不得入内，个个抓耳挠腮，看到那戒尺吓得啧舌。却见蓝忘机一掀白衣下摆，也跪在了魏无羡身旁。见状，魏无羡大惊失色，奋力要起，蓝忘机却喝道：打！魏无羡目瞪口呆，忙道：哎，等等等等，哎，我服了，我服了，蓝湛，我错啊！两人手心腿背都挨了100多下戒尺，蓝忘机不虚人暗处，始终腰杆笔直，跪得端正。魏无羡则鬼哭狼嚎，毫不矜持，看得围观的各家子弟肉痛不已，连连皱脸。挨完打后，蓝忘机默默站起，向祠堂内的门生欠手一礼，随即走了出去，竟然看不出任何受伤的迹象。魏无羡则完全相反，被江城从祠堂里背出去之后，一路仍在啊啊不止。众少年一窝蜂围住他们道：魏兄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蓝湛他罚你也就罢了，怎么他自己也跟着挨打呀？魏无羡伏在江城背上长吁短叹：哎呦，失策失策，一言难尽。江城道：废话少说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魏无羡道：没干什么呀，昨晚我不是投骰子投输了，便下去买天子笑了吗？江城道：别告诉我你又遇到他了。魏无羡道：你还真说对了，也不知道什么运气，我扛着天子笑翻上来的时候又被他堵了个正着，我怀疑他是真的天天盯着我呢吧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闲？然后呢？ 然后我还是跟他打招呼，我说：蓝湛，这么巧又是你。他当然是又不理我，二话不说一掌劈过来。我说：嘿，你这是何必？他说：外客如多次触犯宵禁，就要去蓝氏祠堂领罚。我就说：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不说我不说，谁也不知道我犯没犯宵禁，对不对？我保证没有下次了，咱们都这么熟了，不能赏个脸行个方便吗？众人一脸惨不忍睹之色。魏无羡继续道：结果他板着脸说跟我不熟，提剑就打过来，一点情分都不讲，我只好也把天子笑放到一边跟他对对招了。他拳掌并出，追得可紧了，甩都甩不脱。最后我实在是被他追得不耐烦了，我说：你当真不放手？不放手？他还是说领罚。众少年听得一颗心吊起，魏无羡讲得眉飞色舞，浑然忘了自己还在江城背上，猛地一巴掌拍在江城肩头。我说：好，然后不躲了，迎上去一扑，把他抱住，便往云深不知处的墙外栽倒。于是我们就两个人一起掉到云深不知处境外了，摔得那叫一个眼冒金星。聂怀桑已然呆滞。 他没挣脱你？ 魏无羡道：哦，有试过，不过我手脚并用死死锁住他，他想挣脱也挣脱不了，根本没办法从我身上爬起来，硬得跟块板子似的。我说：怎么样蓝湛，这下你也在云深不知处境外了，你我同犯宵禁，你可不能严于待人宽于律己，罚我的话也得罚你自己，一视同仁，怎么样？ 他起来之后 脸色很差。我坐在旁边说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，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然后他就一声不吭地走了。谁知道今儿早上他来这么一出，哎，江城，你走慢点，我快被你甩下来了。江城岂止是想把魏无羡甩下来，简直是想把他头朝下往地上砸几个大坑。背了你，你还挑三拣四。魏无羡道，一开始又不是我让你背的。我不背你，我看你能赖在他们家祠堂地上滚一天都不起来，丢不起这个人。蓝忘机比你还多矮50尺，他都是自己走的，你好意思这样装残废？我现在不想背了，快滚下来。我不下，我是商号。一群人在白石小径上一路推推搡搡，恰逢一白衣人携书卷路过此间，讶然驻足。蓝曦臣笑道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江城十分尴尬，不知该如何作答。聂怀桑却已抢先道，曦臣哥，魏兄被罚了100多尺，有没有伤药啊？云深不知处掌罚的是蓝忘机，加上魏无羡一直在众人簇拥中哀声叫唤，伤情似乎十分严重。蓝曦臣立即迎了上来道，是忘机罚的，魏公子这是不能走路了，究竟怎么回事啊？江城自然不好意思说是魏无羡干了什么，算起来还是他们这一群人怂恿魏无羡去买酒的，要罚人人有份儿，只得含糊道，没事没事，没那么夸张，他能走。魏无羡，你还不下来？魏无羡道，我不能走。他伸出肿得老高的红手掌对蓝曦臣控诉道，泽无君，你弟弟好生厉害。蓝曦臣看过了魏无羡的手掌道，啊，这确实是罚得狠了些，怕是3-4天都没法消了。江城原先不知真的打得这么狠，惊道，什么3-4天都不能消？他腿上背上也都被戒尺打过，蓝忘机怎么能这样？最后一句不由自主地带上了点不满。魏无羡悄悄拍江城一掌，江城才反应过来。蓝曦臣却不在意，笑道，不过也不妨事，伤药是不必用了，魏公子，我告诉你一个办法，几个时辰便好了。晚间，云深不知处，冷泉。蓝忘机正浸在冰冷的泉水中闭目养神，忽然，一个声音在他耳旁道：“蓝湛。”蓝忘机猛地睁眼，果然，魏无羡正趴在冷泉边的青石上，歪着头对他笑。蓝忘机脱口道，你怎么进来的？魏无羡慢吞吞爬起来，边解腰带边道，泽无君让我进来的。蓝忘机道，你干什么？魏无羡用脚蹬掉了靴子，一边脱的衣服满地都是，一边道，我都脱了，你说我是来干什么的？据说你们家的冷泉除了有定心静性的修行之用，还有驱鱼疗伤的功能，所以你哥哥让我进来跟你一起泡一泡，不过你一个人来疗伤有点不厚道啊。 哎呦哎呦呦，真的好冷哦。 魏无羡下了水，被冰凉刺骨的泉水激得满地打滚。蓝忘机迅速和他拉开一丈距离道，我来此是为修行，不是为疗伤，不要乱扑。魏无羡道，可是好冷好冷啊。魏无羡这次倒不是有意夸张捣乱，外人的确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姑苏蓝氏的冷泉，仿佛多静止片刻便会血液冻结，四肢结冰，所以他只得不断扑腾，想活动活动热热身。蓝忘机原本好好的在定心静修，被魏无羡扑腾来扑腾去扑了一脸水花，水珠顺着长睫毛和乌黑的发丝往下滑，忍无可忍道，别动。说着伸出一掌压在魏无羡肩头，魏无羡顿时觉得一股暖流从身体相接之处涌来，好受了些，不由自主地往蓝忘机那边挪。蓝忘机警觉道， 做甚？ 魏无羡无辜的道，不做甚，好像你那边暖和点。 蓝忘机一掌牢牢抵在两人之间，保持距离，严厉的道，并不会。 魏无羡原本想和蓝忘机凑得近些，套套近乎，好说话，谁知不光蹭不过去，还讨了个没趣儿，却也不生气，扫了一眼蓝忘机的手掌和肩背，果然伤痕未消，果真不是来疗伤的。魏无羡由衷的道， 蓝湛，我实在是佩服你了，说要罚你还真连自己一并罚，半点不姑息放水，我没话说了。 蓝忘机重新合谋，静定不语。 魏无羡又道，真的，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一本正经说一不二的人，我肯定是做不到你这样的，你好厉害啊。 蓝忘机仍是不理他。魏无羡不冷了之后，便开始在冷泉里游来游去，游了一会儿，还是忍不住游到蓝忘机身前道， 蓝湛，你没听出来刚才我在干什么吗？ 不知道。 这都不知道，我在夸你啊，在套近乎啊。 蓝忘机看魏无羡一眼道， 你想做什么？蓝湛，交个朋友呗，都这么熟了。 不熟。你这样就没意思了，真的，跟我做朋友好处很多的。 比如。 魏无羡游到池边，背靠青石，手臂搭在石上道， 我对朋友一向很讲义气，比如新拿到手的春宫一定先给你看。回来呀，不看也没什么的。你去过云梦吗？云梦很好玩的，云梦的东西也很好吃，我不知道是姑苏的问题还是云深不知处的问题，反正你们家的菜太难吃了，如果你来莲花坞玩的话，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，我带你摘莲蓬和菱角啊。哎，蓝湛，你来不来？ 不去。 你不要老是用不字开头讲话嘛，听起来好冷淡，女孩听了会不喜欢的。 云梦的姑娘特别好看，跟你们姑苏这边的好看不一样。 魏无羡对蓝忘机一眨左眼，得意道， 真的不来？ 蓝忘机顿了一顿，仍是道，不。 魏无羡道，你这样拒绝我，一点面子都不给，不怕我在走的时候顺手拿走你的衣服吗？ 蓝忘机道， 滚。 蓝启仁从清河返回姑苏后，并未让魏无羡再次滚到藏书阁去朝蓝氏家训，只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魏无羡痛骂了一顿，除去引经据典的内容，简化一番，意思大概就是从未见过如此顽劣不堪、厚颜无耻之人，请滚，快点滚，滚得越远越好，不要靠近其他学子，更不要再去玷污他的得意门生蓝忘机。 蓝启仁骂的时候，魏无羡一直笑嘻嘻地听着，半点没觉得不好意思，半点也不生气。 蓝启仁一走，魏无羡就坐下了，对江澄道， 现在才让我滚远，不觉得晚了点吗？人都玷污完了才叫我滚，来不及了。 踩一阵的水行渊，给姑苏蓝氏带来了极大的麻烦，这东西无法根除，蓝家又不能像温氏那样将他驱赶到别处，蓝家家主常年闭关，蓝启仁为此大耗心力，讲学的时辰越来越短，魏无羡带人在山中溜达的时间则越来越多。这日魏无羡又被七八个少年拥着要出门去，途经蓝家的藏书阁，从下往上看了一眼，穿过掩映的玉兰花枝，恰恰能看见蓝忘机一个人坐在窗边。聂怀桑纳闷道， 他是不是在看我们这边？不对呀，我们刚才也没怎么喧哗，他怎么还是这个眼神？ 魏无羡道，多半是在想怎么救我们的错。 江澄道，错不是我们，是我，我看他盯的就只有你一个人。 魏无羡道，哎，等着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。 江澄道， 你不是嫌他闷，嫌他没意思吗？那你就少去撩拨他。老虎嘴上拔须，太岁头上动土，整日里作死。魏无羡道：错。正是因为一个大活人居然能没意思到他这种地步，这可真是太有意思了。 临近午时，他们这一群人才返回云深不知处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